今生遇见你，你走进了我的心里， 朝朝暮暮永远不分离，月光落下慢慢又升起， 我用真心真意谢谢你，你温暖了我的四季，春风十里不如你， 漫漫红尘路有千万里，路上有你才会更美丽， 想你总是很甜蜜，三世桃花汇成你，真意谢谢你，你温暖了我的四季， 明明白白我的情意，和风细雨和你长相依， 想你总是很甜蜜，春风十里不如你，三世桃花汇成你， 走不完的悠悠岁月里，此情绵绵永远在心里， 想你总是很甜蜜，春风十里